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及其他精彩内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了。首先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很高兴呢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是非遗策展人李媛媛。多年来呢一直从事的是非遗的传承保护以及创新工作，然后今天也想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遗那些事儿。 欢迎您。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非遗这个概念，大家我觉得边界是比较模糊的，什么算非遗，它究竟蕴含了哪些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以及一些其他的内容呢？ 是这样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呢是从咱们联合国教科文公约里面来的，它的英文叫做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被我们中国呢翻译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听起来可能乍听起来会很拗口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理解？其实我们就只要理解到比如说我有一件我们的非遗的作品，但是实际上非遗是什么呢？是这件作品它背后的记忆、它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这个制成品。我们的联合国教科文公约里面呢对于非遗有一个定义哈，就是各社区群体团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项工具、实物、场所以及文化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可以是一个我们的民间文学，它可以是我们的传统舞蹈，它可以是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传统手工技艺，它还可以是传说故事。可以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盖是包罗万象的，但是它们共同指向一点，就是人类的精神遗存。 那您作为非遗策展人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要点呢？ 其实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作为一个非遗策展人呢，他实际上跟我们常看到的美术馆的策展人以及博物馆的策展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其实策展人概念啊，实际上我们是从西方来的，它的英文叫 creation， 然后策展叫 creation， 然后策展人叫 creator。 它实际上之前呢一直是在西方国家在画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一个好的艺术策展人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艺术经纪人。那么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艺术行业以及博物馆行业已经有非常多年的一个积淀了。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博物馆策展人，也有专门的各种各样的艺术策展人。那为什么非遗策展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之前没有太听过呢？也是因为其实我们的非遗呢，可能自提这个概念加入公约是吧，200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展览之前一直比较多的是我们的政府在举办，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非遗的商业展也好，我们非遗的跨界展也好，非遗的当代展也好，因为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我们的政府重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民间，所以我们才沉淀下来了一个非遗策展人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文化和旅游部呢这两年呢一直在组织非遗策展人才培训班，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非遗策展人的这个身份通过专业化的角度固定下来。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咱们聊过的一样，非遗策展人他其实是跟其他的策展是不太一样的，而大家对于策展的理解也不一样。把一件作品完好的美丽的摆在那儿，那个叫布展，它不叫策展。因为其实策展它更多的实际上是你来源于你的一个知识储备和你的一个理解来对于这个展览所带来的不同的内容。所以其实非遗策展人这个行业虽然现在刚刚起步，从事的人也不是太多，但是我相信哈，随着之后的我们的非遗越来越受欢迎，然后我们社会上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呢，这个行业我相信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从事。 其实一开始您刚才说到哈，您的本科应该是学新闻学的，然后转到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其实就我们功利一点来讲哈，那应该是新闻学它可能 就业面会更广一点。我觉得家里面是不是也会比较支持您去继续学新闻学这一类的专业呢？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就这两年以来我一个思考吧。 嗯， 就是当年呢在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我们当时呢学习新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新闻纪录片。 嗯， 我就关注到了我家乡的一个人类非遗，叫做西安古月。那么自从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事项以后呢，我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就在考虑说，我的志愿是做一个好的一个新闻人，做一个好的记者，但是如果我只具备新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嗯， 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个专业的事项，并且深耕做一个专业型的记者。其实那个时候呢还是只有这个想法。 嗯， 所以呢我当时就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了。当时其实包括家里包括同学都很反对，我们同学就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是要去盗墓吗？因为听说遗产嘛，大家对于非遗不理解。 对， 我说啊，我要去盗墓。所以实际上当时包括家里面也会觉得说，哦，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专业有没有就业前景啊？你未来的路会不会好走啊？ 很辛苦。 对，大家都很抱着质疑的态度。但是我当时坚持了我的这个决定，我也感谢我坚持了当时的决定。 嗯， 虽然当时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到我也就是第三届非遗的硕士嘛，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是冷板凳的状态。从毕业，我毕业了以后还是回归到媒体，做了一个新闻的那个文化的报道者。 嗯， 但是我一直在坚持，我通过报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发现到了刚刚我们聊的后继乏人，工序复杂，但是我们要回归到它的本质。所以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通过对于非遗的这件坚持，当年的那些反对我的质疑的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他们才慢慢的理解，他们才会慢慢的认识到，哦，你干的这个事儿是现在社会非常所需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会认为说，如果我们在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说一句话吧，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确实看不到它未来的方向，但是只要你够专业够深耕，够能够成为这个专业的一个专家的话，那么这个未来应该还是很广阔的。 嗯， 对。 嗯，那其实我们落点到北京来说啊，北京的非遗我们觉得有很多，但是好像很难去分清一个脉络。我们觉得，哎，我们前段时间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比如说牙雕啊、雕漆啊等等这些，是属于非遗的一类了。那么另外，我们好像觉得，还有这个剪纸啊，也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他们的脉络呢？ 其实北京啊，咱们作为这个古都的所在啊，实际上我们承担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承。 嗯， 我们在北京的发展史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两重身份。怎么说呢？它既是首都的北京，也是北京的北京。那么作为历代王朝的首都，我们的明清在此建都，它是一个首都，包括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也在我们的北京。 没错。 那但是呢，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北京也有它自己的原汁原味的在地文化。 嗯， 所以我们观察到了这两个方向以后，我们就很有意思地发现，我们的非遗也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像您刚刚讲的哈，燕京八绝它的来源于哪呢？它来源于故宫，来源于故宫里面的宫廷造办处。那么造办处呢，它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故宫来生产所需要用到的各种各样的器皿首饰艺术品的。所以呢，在故宫所流传下来的这些技艺流传到了民间，我们看到了我们有燕京八绝，有非常多各种各样非常精湛的宫廷艺术。而同时作为北京的北京呢，我们知道哈，在我们的胡同里，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在我们的南城有非常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的非遗，比如说毛猴是吧，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比如说传统的玩具，老玩具，然后还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剪纸，有我们的面塑，有我们的泥人，实际上这都是来源于民间的生活中非常好获得的。那么由这两个文化的影响而影响到了我们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的两个方向的一个取向。 嗯，我看了您的那些策展的一些图片哈，就是在您策划的上百场这些展览当中，它的风格是非常多变的。因为在我看这些资料之前哈，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如果是非遗的展览的话，我们一定是古香古色的啊，一定是非常传统的那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我打开了这个资料以后，我发现 完全不是，它里面包含的风格太多了，这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是一个潮玩展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像是一个光影展，有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风格啊。这些创意您是怎么样去想到的呢？ 嗯，其实在我的策展理念中呢，我们看到的大量的非遗展其实以前呢都是很严肃的， 对， 我相信你可能也有看过哈， 嗯， 大部分的民众我们看到的非遗展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严肃， 嗯，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啊博览馆啊中看到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庙会中看到的，哎，很贴近民众啊，很有意思，但是它又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庄重的这两种方向。但是我一直的研究中，我会觉得在我们做非遗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板着面孔教育人，比如说啊，我们是非遗，这是我们的展览，哎，你要喜欢它，你看到了我们这个非遗以后，甚至小朋友回家还要写周记，实际上他可能这个体验也并不是很好。 对， 但是在我的理念中，我们应该张开怀抱拥抱人。所以其实您看啊，我的展览名字，比如说《仿佛若有光》啊，《一梦到姑苏》啊，《宫廷新造办》呢，我其实我的展览里面，我的标题里面从来都不会出现非遗这两个字。 嗯， 包括其实我的这个展览的风格，就像刚刚您讲的，我会依托不同的文化风格、不同的展示空间、不同的文化内容去制定它适合它的展览风格，比如说是光影式的，或者说比如说是全镜面的这种当代的方式，或者是可能跟现在当下潮玩会有点连接的赛博朋克风格。 对， 而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当下的人们所能够接受的风格，然后呢跟非遗做跨界，把非遗中非常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艺术的这种造型跟当代的艺术去做一个连接，然后让当代艺术的一些滋养可以和我们传统的非遗做一个跨界，而这个跨界其实我们试验到最后发现是成功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年轻人走进了我们的展厅，他表示非常的好看，然后他说，哦，原来这个也是非遗啊，他跟我以前看到的非遗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我们说我们的非遗是传统文化，它有大于传统文化。实际上非遗啊，它实际上我们教科文公约里面对于非遗有一个定义很有意思，它叫做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和实践。那这个里面我们知道24节气是我们的人类非遗，它就是我们人类对于我们农耕社会总结出来的一种规律。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众看到这个规律，以及看到这个规律背后蕴含的美。不管是我们您之前采访过的雕漆是吧，它是朱漆华彩，它非常非常的美，还是我们看到的景泰蓝是吧，它非常非常的具有金属性，它很华丽，还是我们看到的花丝镶嵌，它非常非常的精巧。 对， 那么在我们的非遗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最开始关注到非遗是后继乏人，他可能很忧虑，他可能很濒危。 对， 到后面我们关注到工匠精神，他的工序非常的复杂，他的道数非常的多，他很难。但是我认为到了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非遗本身的美。因为只有我们把非遗本身的美传播出去展示出去，才会有更多的民众愿意去接受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责任感让我们的民众去关注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只有这个美走进了民众心中，我愿意去看它，我愿意把它买回家，这个才是我们美最终的一个抵达人心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是我做策展所希望去达到的。所以不管是再多样的展示方式，我们最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能够主动的去拥抱人，让民众主动的去接受，从这个中间获得，哦，原来这个东西才是非遗。 那您觉得刚才您提到哈，就是说非遗它是大于传统文化的，但是很多朋友们一般会把非遗等于传统文化，您觉得它大于传统文化的，它这个咱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和诠释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认可的是，非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这个里面蕴含了太多的历史价值，然后有我们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个文化的一种传承性。但是为什么我会认为非遗大于传统文化呢？我们拿一个历史的横轴去对比，我们知道哈，埃及的文明非常的灿烂，埃及的金字塔到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对， 我们说我们的中国，为什么我们的文明非常非常的具有可代表性、可识别性？它一个是在于我们文明的长度和厚度，更因为它能有拥有传承。因为今天我们可能无法再让我们的埃及人再去再造一个金字塔，但是我们还可以利用传统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方式、营造手段再造一个故宫。这个是我们 非遗可能更大的一个价值，它既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见证和代表，它更是能够让我们当今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经常会谈说非遗它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诺亚方舟，因为它积累着太多的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和实践了，比如说钻木取火，比如说我们的历法，比如说我们的计时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先民在对于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说的好像挺大，这个也是因为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我呢除了做非遗策展以外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希望，就是喜欢，就是每一年啊，就是在疫情之前放空一下，然后去一个国家度假。但是我的度假的国家选择的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会选择伊朗。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吧，我跟朋友两个人我们去伊朗自驾，就是其实也挺大胆的。当时呢，我们是为了去看一个神庙，所以当时呢就走进了一片沙漠，开着车两个人，沙漠里面是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车和人的。当时到正午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太认识波斯文的路牌，所以我们在沙漠里面迷路了。那个时候很害怕，因为整个戈壁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呢我们如果方向走错了，有可能会进入他们当时的一个禁区，会有危险。而且如果我们当天在晚上之前走不出去沙漠的话，晚上会有很多的，比如说野兽啊，还有很多就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朋友很害怕，我们判定不了方向，手机呢那个时候也没有信号，也快没有电了，汽车其实油也不是很多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其实很悲观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是中午，后来我们俩就很焦急的在商量对策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同伴发现，这个太阳好像是在往西落的。我们就马上判定了东西这个方向，成功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成功的就是出了这片沙漠。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就会反映说，当一切的现代科技都没有的时候，比如我们没有电了，我们没有网了，甚至我们没有油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生存？我当时还跟朋友开玩笑，不行，晚上要冷的话钻木取火生把火好了。所以就在想说，到底我们应该去留住怎样的文化？东升西落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常识了，钻木取火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原始人类去生活的一种方式了。但是真的，如果等到哪一天我们的人类文明遇到了比如说极端的一些情况，没有了电，没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的现代科技所承载的物品和内容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是需要如何延续？我认为非遗中存在的太多的记忆可以被使用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非遗是人类文明诺亚方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第二点呢，比如说我们在看鲁班锁的时候，我们经常看盗墓笔记，对吧？其实那些各种各样的非常精巧的机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国的榫卯和鲁班锁所创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机关。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科学的一些因素。在我们的科学性之下呢，它有非常大的审美价值。我们不管是从色彩的角度，还是我们从材料的角度，我们会在其中看到很多天人合一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国非遗，它更多的能够表达出环保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取自天然，我们成自天然，然后我们用之天然。也就是说，在天然的成因之下，我们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种竹的地方有竹编，我们有木雕，我们有珐琅器，我们有金器银器，都是在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物产再去进行艺术化的加工而获得的内容。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跟自然非常有关系的一点。我们现在都在谈说我们要环保，我们要达到碳中和，那碳中和怎么来呢？其实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的这些非遗的这些物品，它恰恰是可以带来这样的一个环保的一个自然的这种融合。所以我们从科学到审美再到环保我们的自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遗它远远的大于了传统文化的所有运用的范畴。 从现在来看哈，我们现在的生活哈，好像有一些年轻人他觉得我离非遗很远，我可能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接触不到，我需要专门去一个博物馆，专门去看一个展览，我通过这样的渠道去了解它。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做，就是我们把非遗运用到我们的现代生活触手可及的地方去呢？ 这个问题您也是问的我现在干的事儿。实际上我现在一直在研究，就是怎么打破非遗的最后一公里。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现在想 想去学习一点非遗的知识， 嗯， 我想去看一点非遗的作品，实际上我是很难的， 嗯， 我只能专门去艺术馆，就像你说的，艺术馆、美术馆这种专业的场所。但是非遗的最后一公里怎么打破？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实践，就是把展开到哪儿呢？ 嗯， 开到商场，开到社区， 嗯， 甚至是我们后面可能会就是在一个商业空间中做。为什么会在这种公共空间，不管是商业空间还是我们的公共广场文化空间，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非遗的需求，我们不要把它固定化。 嗯， 我是因为要看非遗而去了展馆，而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可能并不了解非遗的人们，在去商场的时候，在去广场的时候，再到社区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伴随式的一个发生方式。 嗯， 但是它潜移默化的，像我刚刚讲的，了解到了非遗。然后特别是这两年呢，我们通过做展，也跟很多的传承人去一起去联合，再开发出来一些新的产品。 嗯， 然后呢，再让我们的传承人跟我们的当下社会有了一个更深的连接，再把这些文化内容给我们的民众。所以我们这两年呢，也是一直在商场里面坚持干这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民众生活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现场，因为他可能不太会天天需要看非遗，但是他可能天天需要去超市，他有可能需要去逛街，他有可能需要去吃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哎，他看到了这里有一个非遗展，有一个非遗体验活动，然后这才是我认为的打破非遗最后一公里的一个价值。也就像您说的，我们不要太被动了，背着双手，嗯，我在这儿等着你。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民众在生活的时时处处，在社区我们有老年人和小朋友， 嗯， 在商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的人群，在广场我们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让我们的民众去全方位立体的亲近非遗。 嗯，也就是一种相遇的一个概念。 对， 嗯，那现在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展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其实像今年啊，我们在东方新天地， 嗯， 做了一个故宫以东城市盲盒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算是一个城市乐园吧。 嗯， 那么故宫以东呢是东城区的一个文旅品牌。 嗯， 东城区这两年呢也是一直致力于做文化品牌的打造。那么这个项目呢很有意思，我们呢是把东城区里面的非遗，比如说沙眼风筝、兔爷， 嗯， 然后呢和它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故宫、天坛、国子监，然后再把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银杏啊，这个是非常有名在东城银杏大道，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故宫里面的一些比如藏品的一些文化元素，通过文化加科技的方式融入。那为什么叫城市盲盒呢？因为我们会认为说一个地方它的文化事项有非常多， 嗯， 就东城举例子，我们既有古都文化，也有胡同文化，然后我们可能也有比如国子监的国学文化，我们有天坛是吧，有祭天的文化等等等等，很多。但是呢我们就希望民众就像拆盲盒一样，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就像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 嗯， 所以我们这个故宫以东城市盲盒就是以我们的这个非遗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里面我们既有科技互动，比如说小朋友在这个纸上画一个沙岩风筝以后，通过扫描技术，他画的沙岩风筝就会飞到墙上去 啊。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光球，那么光球上面呢，小朋友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声音，它可能是一个钟声，也可能是树叶的沙沙声，而这个光球的表面就是故宫的一件藏品上的一个图案。 嗯， 再比如说我们有非遗的体验放置在了一个我们还原出来的一个东城胡同的街景之下， 嗯， 就在这个老的门墩之下，在老的这个银杏树之下，他在做非遗体验。其实我们做这个城市盲盒空间在商场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创举的一个工作，因为原来可能没有人这么干过， 嗯， 但是这个更加坚定了我未来能够在商场落地这样活动的决心，也就是把现代科技潮流以及以非遗在内的所有的文化事项在一个区域之内做了一个文化的联合，然后给民众。那么当时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大人带着小朋友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对， 这个让我也会感觉到这个最后一公里打破的一个可能性。 再 比如说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王府中环也是一个商场，我们做了为期7天的一个非遗体验类的项目。 嗯， 那么其实今年比较特殊嘛，我们因为有疫情，所以大量的人大家都回不了 老家只能在北京过， 对， 所以呢京味儿过大年是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在王府中环这个商场里面做了比如说剪纸啊、造纸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情人节还有做香包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非遗的体验，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在逛商场的时候，哎，然后发现到有这么一个好玩的项目会在这体验，其实当时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反馈的非常好，就说哦，原来我们在商场里面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让小朋友去接近文化的一种方式， 对， 然后还有情侣做个香包，就男生就说哎呀，这个比我给你送一朵玫瑰花要有意义的多， 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民众的反馈让我们更坚定了一点，就是说在商场中在公共空间中我们文化的这个传播的一个重要性，它是一个伴随式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式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您看来哈，一次展览或者是一个展馆它的设计和建设，一般我们都需要做哪些策划和准备呢？ 其实因为我啊，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并不是一个科班学策展出身的一位策展人，那么我的学习经历是本科呢是新闻学的一个学子，那么研究生的时候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在呢一直也在北大呀长江商学院学习产业和商业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在我看待一个展览的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部书或者是一篇文章。我们首先呢要为这部书和这篇文章我们确定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我这个展览或者我这个展馆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呈现，还是我们是一个专项型的非遗的呈现。在主题我们确定了以后呢，我们需要的是对于框架的一个梳理，也就是我需要有哪些部分来这个映衬我们的这个主题。举个例子哈，我去年的时候呢在宁波的海曙区做了一个海曙区非遗馆，它呢是在传统的城隍庙里面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的，我们首先拿到了这个展馆的时候，我们首先为它确定了一个主题叫海曙记忆，因为我们会认为在这个老城区里最重要的非遗所承载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记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海曙记忆的这个内容确定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确定了几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确定了一个医者仁心，我们确定了一个拾遗养生，确定了一个祭之智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区域之内，它作为宁波的一个老城区，它凝固了非常多传统生活的缩影，比如说它的医药的发达，比如说它的美食的丰盛，比如说它的技艺的不同各种各样技艺，各种各样商业的一个发达。所以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展馆的时候，我们会给它一个这样的主题。那这个是一个在城区里面的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去年做的在衢州的中国立春文化展示和体验中心，它的这个内容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以区域来作为它的这个首要的结合点了，我们是因为一个事件，什么事件？立春。好，那我们如何去表达春天这个主题呢？我们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如何去表达春天呢？我们有知春、探春，然后我们有听春，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映春天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有闻春味儿，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花香的香氛，然后比如说我们有踏春景，哎，我们在这个里面用科技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春天的互动，比如说我们有听春声，我们在庭院里面呢有关春天的古琴的一个播放，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赏春花，然后我们就会在它的空间里面有非常非常各种各样的跟春天有关的它的文化的一个事项，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春天凝固在一个展览里面。春天只有一季，立春只有几天，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浓浓的春天所在。所以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是完全不同的馆的类型， 不同的逻辑。 一种是区域性的，我要把这一个空间里面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区这个市这个省份的非遗放在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布展逻辑。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是有一个专项，比如说立春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燕京八绝是一个专项，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一个馆去凝固一个时间，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实际上它的基本逻辑就是我需要有一个主题，然后我再有我的逻辑框架，再根据这些逻辑框架我们去选择相应的展品，然后去明确它相应的展示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用文化加科技的方式呢，还是我们用这个传承人在里面做体验的方式呢，还是我们以一个非常高级的艺术展的方式，那么就要跟 根据我们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做不同的分类。 那其实这样来说，我们知道您一直是在全国各地去策划这个非遗的展览，那其实全国各地我们中国嘛，地大物博，当然了它非遗的文化也包罗万象，太多了。那您在做一个展览的策划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非常深厚的这种积淀呐，还是要了解当地的它的那些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然后再和我们比如说传播的效果啊，还有我们的展览的主题相结合，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从接到了一个文化项目，或者是我们接到了一个区域性展馆的这么一件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田野考察团队。田野考察呢，实际上是在社会科学中，在人类学中非常重点的一种考察方式。 对， 也就是我们要回归到文化发生的现场，去观察这个文化发生的历史，以及文化发生的当下，以及可能会影响到的未来，包括我们可能会到各个具体的项目中去挖掘它的文化内容，跟传承人访谈，跟专家访谈，跟当地的文化的领导者访谈，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化考察、文化观察，以及我们的这种文化的挖掘的田野考察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流程，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整个做策展前期的所有的知识储备。我们这个专家团里面，他们可能有艺术家，然后也有摄影师，然后也有我们的专业的非遗的研究者，然后也有我作为这个牵头人，一个策展人。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多角度观察。有些专家呢，他可能会通过审美的角度啊，艺术的角度，他去为我们去明确这个展览中可能会用到的色彩以及艺术方面的内容。我们的摄影师进行采集呢，一方面呢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随行记录，第二点呢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非遗馆和非遗空间里面提供去纯原创的图片以及视频。那么我们有专业的非遗的从业者，他们会根据我们不同的田野考察对象、访谈对象，去总结非常专业的我们在非遗馆中所需要的各种文本。然后我作为一个策展人，我会在这个整个的观察中去明确我的主题、我的框架，然后再跟我们当地的文化学者、领导者以及我们的传承人再沟通，看看这样是不是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实相。所以它实际上也非常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所谓的非遗，从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来，从您个人的角度理解非遗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的这个总结里面吧，非遗是人类文明的诺亚方舟。它承载着太多的人类的记忆、人类的知识，以及人类对于宇宙认识和实践得出的这些实践成果。然后呢，它在我们的当下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是超越了传统文化能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意义。它会是我们未来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富矿，它是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文化资源的基础。所以呢，就需要更多的像我、像我们的各个文化非遗从业者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富矿挖掘出来，经过提炼，再给我们不同的各行各业去应用。所以在我的观点中呢，非遗应该在未来会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非遗、了解非遗并且认识非遗。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非遗策展人李媛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大家哈，不管是您去我们的这个展馆也好，或者是在商场偶遇一次非遗的体验也好啊，都希望您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对我们的非遗哈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认识，也希望大家哈能够爱上非遗，跟我们一起来传播非遗，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初衷。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在9月20号正式开业。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APP 显示，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闭园时间安排已经确定。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APP 首页弹窗信息显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及盛大开园当天上午的盛典安排活动，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开园当天的运营时间开始时间调整为中午12点，将闭园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并根据预约的时间入园。 再来看近日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北京古玩城开幕。作为本届文博会的首场活动，第13届秋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9月9号到12号在古玩城举办，免费向公众开放。相较于往年，本届的秋博会首次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展销的规模和面积，汇聚10家全国知名的古玩城、200多家古玩商、10多家文化机构参展，展品包含瓷器、玉器、织绣、古珠、佛造像、西洋回流、古玩杂项等多个品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说到文物啊，近日还有一条跟文物相关的重要新闻。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了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通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4号坑等阶段性重大的考古成果。据报道，3号坑发现的兽面凤鸟纹玉方座由整块的青灰色玉料切割而成，器物是典型的三星堆风格，但这种形制和纹饰的玉座是前所未见的。另外8号坑新发现的青铜神坛体积庞大，造型奇特，目前可见分为台基、人像和神兽3个部分。这对于研究祭祀活动如何进行、三星堆祭祀坑如何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也期待啊，三星堆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所有内容了。消息来自人民网、新华社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奔跑着奋斗着一年年。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发现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奔跑着一年年。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